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于飞。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9月1号，这2021过去1/3了， 关键今天还是开学的日子。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因为家里没孩儿。 就是对于开学没什么概念啊。 对， 当然我今天在路上已经感觉到开学的威力。 哎，特想知道你送孩子的时候啥心情。 今天这个我们家孩子上2年级， 嗯， 然后门口都是1年级的小豆包的家长啊，跟那儿宗着，不是跟那儿聚集着，然后就 是又搂又抱又亲， 还行吧，就是家长都是恋恋不舍 啊。 像我们2年级的家长就基本上属于心态比较平和， 那说明你们成熟了。 哎，上了1年了嘛，基本上还好多了哈。 哎，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有没有像我一样是学生的家长？今天我们要送孩子上学。 嗯， 另外在这个。每年开学季哈，不知道您开学的时候都会准备些什么？ 哎，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和就是 开学 有什么样的故事，对吧？ 嗯， 这个包括像今天还有很多的学校有这种开学第一课。 嗯， 你上学的时候有第一课吗？开学第一课， 好像是后来有了，就是上小学的时候没有，初中的时候开始有了。 对，你上小学的时候还是在上个世纪。 嘿，我直接，对对对，确实是。 那黑什么黑？ 确实是在上个世纪 啊。那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想想，哎，不对，我上小学已经是21世纪了。 你 不是上个世纪，你看我就被你转进去了。我上小学是00年 啊， 那不是21世纪吗？ 你上学比较晚是吧？家长比较担心。 完，又暴露了。 真的。 对。 是吧，上小学比较晚是吧？ 嗯。 小学上8年。 7年。 真7年 了。6年。 我天哪。好吧。 说啥信啥，你看看。我就上了3年，直接跳级，连蹦2级。 开学第一课啊。今天呢是9月1号。那么其实呢，时代楷模进校园的启动仪式呢是在北京第5中学2021到2022学年度的开学典礼上拉开了帷幕。 嗯， 在这个特殊的开学典礼上，五中的学生以及央视的直播间的全国各地学生和航天英雄群体开展了一场天地对话。 来说说什么叫天地对话。 人家在空间站。 哦， 咱们在地球上， 嗯， 所以呢，这叫天地对话啊， 那就是可以和那个空间站里面的航天员对话吗？ 哎，而且呢，其实说实话，这个备受学生的关注， 嗯， 比如说，将来我们普通人也能到空间站体验一下吗？如果你们在太空遇见了外星人，会怎么介绍我们居住的地球和我们的国家呢？ 您好，我来自地球。 哎，是吧？这都是孩子们的想法。 是啊。 此前呢，看到航天员杨洪波在空间站里边扎着马步吃苹果。 哎，人家叫汤洪波。 啊，汤洪波，对对，说错了。汤洪波。 哎，汤洪波。 吃着苹果扎着马步。 嗯。 这个特别的，就是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 嗯，有点神奇啊。 啊，杨家寿，要不然怎么看串行了呢？这小朋友叫杨家寿，特别的感兴趣。 哎， 他就终于有机会亲自向航天员提问啊，在失重的环境下真的不需要椅子吗？ 嗯， 那样坐着的话腿酸不酸呢？ 就是我们也挺好奇的哈。 啊，是吧。 嗯， 其实呢，在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汤洪波呢，现场也是给大家做了一次科普，说在空间站里边重力很小，可以说呢人人都是身轻如燕。如果没有束缚的话，在太空中可以随意漂浮。你们在镜头里边看到的什么扎马步啊，其实呢就是自然屈腿。 嗯， 我们把脚尖轻轻的挂在这个舱壁的上边，固定起来，不坐椅子也不会觉得累。 有点像那个仙侠剧里面的哈。 就是觉得特别神奇嘛。 对。 对吧，而且觉得失重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受。 嗯， 对吧。 失重的感觉应该在电梯里应该有过。轻微失重感。 过山车上有。 哦哦，对，过山车也会有， 你去体验一下呗， 还没来得及呢吗？ 没关系，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环球影城 啊，环球影视城是吧？ 啊，就是有， 反正欢乐谷是去过的 啊。你没坐过那什么跳楼机啊什么之类的？ 不敢。 你不是，下回你试试，勇敢一点点，对吧？ 那这个不光是勇气的事儿， 你们仨组团一块儿去， 你给买票就尝试一下。 那可以， 反正我不去啊，我只能在蚂蚁王国那一片。 没事，你那票我们仨给平摊了。 今年呢是聂海胜入选航天员的第23年。 嗯， 在被问及是什么信念支持他坚持航天员这一职业的时候，他回答说，作为航天员，我们的使命就是飞天，只要祖国需要，任务需要，我们随时会以最昂扬的斗志和最充足的准备迎接挑战，履行使命。那么这也是他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也是他作为一名航天员的初心。那么新时代的中学生应该如何参与航天活动，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什么样的力量？有很多的专家，包括像刘伯明也跟记者说，跟学生说，说你们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你们睁大好奇的眼睛，展开想象的翅膀，立下报国的志向，心怀梦想，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肩负起强国有我的使命。那么新生啊，杨浩成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身边的航天故事，就是他的父亲啊，从事航天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总是忙多闲少。他曾经对此还有过一些抱怨，对吧？您怎么老不陪我玩？但是他如今也认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像他父亲一样优秀的航天人。 嗯，你看人家子承父业了。 哎，这个不是孩子嘛，叫新生嘛。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哈，今年的这个开学新生第一课，可能每个学校的一些课程的侧重点不一样。像五中呢是跟这个天这个空间站里边啊，是所谓的天地对话。有一些学校呢可能是传统文化，对吧？有一些可能点个红点写个大字， 嗯 啊，不一样的开学典礼可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也来聊聊开学的故事。 行呀， 包括像开学典礼， 嗯， 包括您家里边早上起来开学吃什么了？ 那、 早餐 这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一定得营养好啊！你要是比如考试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家长会给你根油条俩鸡蛋， 这有营养。 100分啊！ 哦，那我们家那儿也有个特，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饮食叫打糕。 打糕是什么糕？ 就是一种糕，叫我们那边叫打糕， 哦、 就打出来的大米叫打糕、 嗯嗯。 然后考试的时候会给就是吃打糕，意思就是你能打高分 啊、哦！你看，这都是 美好的 寓意是吧？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开学的故事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今天北京的中小学生不是开学了吗？ 对 啊，所以其实哈，在这之前，有的学校已经开始陆续返校了。最近这个礼让斑马线的行动在持续推进，所以在校园周边的路口，目前已经成为了家长关注的一个重点哈。 没错， 哎，这朝阳区南湖中原二区有一位居民就反映说呀，我们呼吁好长时间了。这小区门口的斑马线啊，就是装不上红绿灯。 哎呦， 因为这个小区南门外的公交站紧贴着这个斑马线，但是呢，斑马线上没有红绿灯，这让来往的车辆啊礼让意识又比较差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困扰了大家很长时间。同时呢，在8月30号下午5点多的时候，记者也来到了南湖中原二区哈，因为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实小就在这个小区里面，马路对面呢还有一所中学，这条斑马线是不少孩子上下学的不二之选， 只能走在这儿了。 没错，虽然还没有到正式开学的日子呢，但是这条斑马线上那老老少少的哈，这身影已经不少了。有家长呢带着刚下兴趣班的学生，然后准备过马路到对面去坐公交车，还有一些学生呢是手挽着手，正研究咱们怎么过这条马路呢哈。你看这车水马龙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呢，不少孩子为了躲避车辆，在斑马线上是走两步退一步。 哎，这个说起来就话比较多哈。 嗯， 你比如说一条10米的马路，走两步退一步， 这是道数学题。 对啊，走多少步能够走到马路对面去？ 嗯，走两步退一步，那就相当于每次走了， 哎，算了吧， 三步。 你可能真的需要 很认真的算， 你还真的需要8年制小学。 这是小学题吗？ 对呀、啊！ 哎呦呦呦呦呦！ 啊， 完了，现在连小学题都不会算了，那不能够呀！ 慢慢来吧。 一会儿我先画张图哈、 啊对对对， 就是用这个小学 个方程 列个方程 x 和 y 算出来。你能算吗？ 我当然知道了。 有什么简便方法吗？ 你得问腿有多长，这一步步幅有多少厘米啊？ 一般来讲，不是一米一步吗？差不多。 哇，您踩高跷出来的吧？ 啊，不是吗？ 我 走不上是吗？ 对对对， 那可能是我个子比较高 啊。行行行行，您优势明显。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记者就看到有三个小孩哈，正在从马路对面过来，刚沿着这个斑马线走几步，一辆黑色轿车就飞驰而来呀，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那你感情就是赶紧想过去呗，所以这仨孩哎，只好赶紧退回来，走到马路中间呢，又遇到了相同情况。但是呢，与刚才相比啊，那退一步也得谨慎呀，因为这时候你身后还有呼啸而来的车辆呢。这眼看呢，终于快走到马路另一头了。这时候，一辆白色的轿车驶来，三个孩子呢是再次停下了脚步。这一次白色轿车是给让行了，哎，这让孩子们显得是非常兴奋哈、啊，站那儿齐齐给司机鞠了一躬。 你瞧瞧，人孩子多不容 易，多有礼貌是吧？ 多不容易，关键是、 赶紧跑到了这个便道上哈。有居民也反映说，他们呼吁这处这个斑马线加装红绿灯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现在看呢都没有什么进展。记者也是去现场研究了一番哈，发现这一处的斑马线能加装红绿灯的可能性比较小。 为什么呀？ 因为这斑马线所在的路段名为湖光中街，就在望京那块儿啊。从斑马线向西120米是湖光中街与望京西路的交汇路口，这个路口是有红绿灯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您驾车驶过这个湖光中街，刚刚等了这个大路口的红绿灯 啊， 那仅仅相隔120米又是一处红绿灯、那早晚高峰这里可能会堵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嗨， 所以站在这个行人的立场上哈，这个120米对车辆来说只是几秒钟的事儿。可是呢，如果为了安全走红绿灯路口而绕了一个大大的 U 型路的话，那明显过于有点麻烦了。所以呢，广大司机呢还是应该去主动树立一下自己的这个斑马线礼让行人的意识哈，尤为重要。 是这两天我们可能一直在说礼让斑马 线这事儿是吧？ 对，一直念念叨叨说这个礼让斑马线。开学之后，我觉得礼让斑马线就显得尤为更重要一些。如果看到学生过马路，那对于司机来说，可能更应该在斑马线前停下来，对吧？不能往前蹭。咱们说过很多次了，一定要完全停止下来。现在呢，摄像头也多了啊，警察叔叔呢也会在路上更多的一些执勤来纠正这些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不光是因为罚款罚分，更多的是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氛围， 对 吧？ 您得停那儿，不能光减速哈。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您开学的故事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可能我这边是稍微有问题哈。 咱俩是一个。 没，你那边还能正常能看见，我这边、我觉得手机能看得更多一些哈。那实话开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开学送孩子的感觉了哈，但是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刚刚上幼儿园的时候，那叫一个不放心呐。上小学的时候，看见他走进校园的背影，就觉得今后的任务重了，辅导工作、听写、背书都得做起来。还好孩子的学习还算省心，但每天的早点可让我伤透了脑筋，一个星期要变着花样的做，恐怕他吃不好影响学习。 那当家长的真不容易。 哎，现在好了，现在彻底解放了。 哎， 这个，你早点自己在家做吗？ 你说是多大的时候呀？ 但是现在呀、现在呀、 我以为你说我上学的时候呢、现在当然有的时候还真是都来不及吃早点。 哎呦呵，为什么呢、 就是上班比较匆忙嘛。 起得太晚了吧。 不是啊，我上班早呀。就你看啊，上早班的时候因为太早了、可能这早点就得往后推一下。然后不上早班的时候呢，就想报复性休息一下、 就 把那个时间可能给往后错一下。所以这早点老是吃的不是那么硬实。 哎，来，还有像红果说，今天在那些视频网站上看到很多一年级的家长登高爬低的在学校周围那围墙上边往学校里边张望，我都觉得好像好笑哈。家长的行为是不是太过了？ 还有点像动物园里呢，让他形容的。 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家长不放心嘛。没事，等他们到明年 就好了， 就不会是这心态了。 这是不是一般都是一年级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举动？ 哎，一年级的都是家长都属于那种哈、上赶着的，小孩都是决绝的进来了。 哎， 等到二年级的时候，家长背手就走了，孩子跟那儿哇哇大哭。 我小时候真没遇到过，因为我妈妈是老师，所以我就在她的学校里上学。我们是一起上学的，你知道吗？ 哎，作为一个老师当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你觉得幸福吗？ 幸福呀。 为什么呢？ 就是能跟家长一起上下班啊，就上班跟他一起去，然后也不涉及到分别的痛苦。等到下学的时候，就是直接妈妈就把我带回家了。 你这是几年级的想法？ 几年级都是这想法。 我采访过一些家长啊，当老师的孩子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他们会说太麻烦。你好不容易放了寒假暑假正想玩，他也放假了。 我还真觉得挺好的，当我放假的时候、 啊、 我想去哪儿就、也跟着放假了、 啊、是吧， 对，能带着我一起出去玩， 就是亲子关系比较密切， 相当密切了， 就是没有那种叛逆期的时候。 哎，我还真没有，所以跟我们家那种跟妈妈的关系特别、就跟朋友似的。 行行行，真好啊。3090说，说开学的故事，最开心的是上小学的时候啊，开学前去百货公司，然后问那个于飞，你知道什么叫百货公司吗？ 百货嘛， 什么都有是吧？我们虽然是生在20世纪，长在21世纪，但是什么都知道是吧？小学都是在新世纪上的哈。说买根铅笔，那时候铅笔的图案精致漂亮，每次几乎把所有喜欢的花色能收入囊中。老爸老妈非常支持的付款，到家之后就开始削铅笔，然后把那书皮包好了，然后作业本和漂亮的铅笔盒啊、垫板、水杯装进书包，准备开学啦。 我能说句话吗？ 你说说说说， 为什么你念的留言我都看不见呢？ 所以我跟你说，其实咱这个 这平台好像有问题、 这个平台是看不见，但是我这个手机能看见、 哦、 啊，所以我这你没看我一直拿， 要不我也把我手机请出来， 请出来，拿出来。 我说的是请出来 啊，请出来是吧？其实要不然，哎，你包过书皮吗？ 包过。这个必须包过，而且都是亲手包、就是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有专门卖的那种透明的，有我们叫 塑料， 对，玻璃，不是玻璃纸，它的一层是带胶的、 啊、 然后把它撕掉之后就 粘 在书皮， 对，这样就能露出来里面是语文课还是数学课、 啊、 你们那时候应该是拿什么报纸啊， 挂历纸， 挂历纸包、 啊、 对吧，然后上面你还是写上字儿， 对对对，上面写数学语文、那挂历纸要求必须用挂历纸背面 啊，因为是白 的，对啊，所以现在不知道还包不包书皮哈。如果有包过书皮的话，也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跟我们来聊聊天哈。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再来说说啊，交通的事儿哈。上午8点，上地三街和上地东路交叉口，志愿者小吴一只手拿着停的指示牌，一只手拿一扩音器，不断的发出各种各样的提示。 这是干啥呢？ 右拐的车辆停一停啊，让行人过去。斑马线上的行人快走两步，司机都等着你们呢。啊，这个路口有6名志愿者，分别在4个方向协助交通文明引导员和民警管理路口的通行秩序。 嗯， 通过刚才我那个介绍，您也知道了，就是礼让斑马线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来哈。 对，又是一个事儿。 哎，这个路口呢是上地地区通行量最大的路口之一。啊，路口东北侧清河火车站，西北侧呢是阮建园，东南侧呢是城铁站、这个路口的4个方向的这个等于是平口，远近啊，远处都是4条车道，甚至是同一条车道2条车道这个交汇，那么左拐的、直行的、右拐的，其实有点紧张。那么正在路口执勤的清河交通支队的交警吴广京说我们都管这路口叫嗓子眼路口。 啥叫嗓子眼路口？ 就是附近前面都是挺宽敞的马路，到这路口就窄了。 哦 啊，嗓子眼，每个人嗓子眼不一样。 是你，而且不同天的状态也不一样。 啊、 你像我平常我那嗓子眼有点宽的，就有点粗的啊。但这两天感冒了，这嗓子不太舒服，我就觉得这、总感觉通，就是嗓子眼有点细了。 所以人家你知道专业的，比如嗓子发炎叫咽峡炎。 啊，这个您懂呀？ 哎，对啊，就是所以那个峡就是那个高湖，这峡 管效应那个峡， 没就是三峡的峡 啊 啊。 那是不是我现在感冒的状态下，就是嗓子不舒服，它就是会窄？ 我觉得你没感冒嘛， 这快好了， 啊、快好了， 已经接近尾声了。 哎呀，所以人家警察说这个附近企业多数时候10点钟上班 啊， 早高峰的时间特别长，那从8点钟一直能持续到10点，这个经历。对不少志愿者来说确实是有机会，就是在路口以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看交通秩序。在第一天啊，路口执勤的时候，志愿者小林特别紧张，说信号灯变化瞬间就得把这伸缩栏，就咱们在长安街也能看到那种伸缩栅栏， 就是那个 阻挡那个自行车了， 对 对吧，说耽误1秒钟就影响别人通行，你收早了万一有人提前窜出去了发生剐蹭，那也是我责任，对不对？ 嗯， 那志愿者小吴呢是顺丰快递的小哥，他说此前啊从来没有觉得闯人行红灯有什么多大影响，当然一天志愿者就坐下了，他就改变了之前的观念，说你闯一个红灯你过去了，后边可能有4-5辆拐弯的车都需要减速甚至刹车， 嗯， 通行变慢的拐弯车辆又挡住了直行的车道啊，最小的影响呢，也是这个路口可能会有两三秒的线路停滞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不当这志愿者，你可能还真感觉不出来。 嗯， 这一个多月以来呢，这个路口的通行能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在软件研工作的这个志愿者小刘也是多年老司机哈，通过几天的站岗也特别感慨，说宁愿在斑马线上啊，这个踩脚刹车让一让行人， 嗯， 也不愿意再恢复到之前那种混乱场面了。其实只要十秒钟左右，行人大部队就可以通过了。让了这几秒钟，司机开车就能踏实多了。 真是， 是吧？ 不然您往前挤那么两秒钟，你也挤不过去。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有人想说，礼让斑马线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嗯、 说到礼让斑马线，像大李、小李和老李说，主持人好啊，今天开学第一天。为了应对早高峰和礼让斑马线带来的影响，我早早的就出门了，还行，一切顺利，比我预想的还要稍微早一点。礼让斑马线确实是每个司机应该做到的，希望所有的行人都可以配合，良好的交通秩序需要我们共同去打造。 哎，说的没错啊。 哎，我觉得大李、小李和老李这位朋友真的说的特别好哈。 嗯，总结得很到位。哎，这个红果说咱们那个开学的故事嘛， 嗯， 而我们那个时候开学前一天啊，都要把这个暑假作业完成了， 哦， 包好书皮儿，然后准备好学费、饭费，还有水杯 啊， 学习用具，还有新的书包、干净的衣服和白球鞋。 白球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 标配哈。 上体育课就是穿白球鞋。 嗯 啊，当然了， 开学第一天就有体育课啦。 开学第一天有什么升旗仪式啊？ 啊， 包括有一些现在开学第一天不是有开学第一课嘛， 嗯， 好多的都是在 统一着装， 室外统一着装的。 嗯， 你看我们家今儿孩子上学的时候，我媳妇儿特别叮嘱我，你给他擦防晒霜啊。 哎呀， 因为 看来外面有升旗仪式， 就是今天可能半天都是在操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嗯 啊，张伯荣说楼下有个幼儿园，开学第一天又看到小班那幼儿园的园子里边啊，这个孩子在幼儿园里边哭。家长在园子外边偷摸的跟那儿抹眼泪，眼圈红红的。哎呀，我很是理解家长此时的心情啊。 哎呀， 你知道这个 也不是见不着了， 不是你是没孩子，所以 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哎，分离焦虑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事情。 啊， 你知道吧？ 可能吧，等我到时候我去看看是不是我也是那个爬墙的那一份子。 你放心，都跑不了哈。小明同学说，再早那就是黄色的牛皮纸包书皮儿。 No, 你见过黄色牛皮纸吗？ 那没见过了。说到挂历，我好像在小学一年级还有点印象，后面就用那种高级那玻璃纸了，但牛皮纸完全没有用过。 牛皮纸是那种稍微有点硬有点脆生。 嗯 啊，那种纸呢，就是早年间是比较高级的一种纸。 这种纸应该很贵吧？ 哎，也不算贵，现在总比那些铜版纸， 啊， 铜版纸是不是也便宜？我也不太懂哈。 嗯，听起来这牛皮纸反正是属于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能买。 后来还曾经有那种包本皮儿， 嗯， 就是除了书皮之外，作业本也得包皮儿。 哦，是吗？ 啊，作业本后来就是说，要不然咱们就能不能我们那个年代哈， 嗯， 有一些讲究的呢，是拿那种买的塑料皮儿， 嗯， 塑料书皮儿本皮儿，有的呢是拿挂历纸，还有 那个本儿练习本不买来就带皮儿了吗？ 那你得包了，省得起脚啊，窝脚， 哎， 啊。然后后来还有一些地方呢，人家拿那个报纸包个皮儿， 嗯， 反正也使不了多会儿就扔了。 看来我是属于那种作业本自由的时候， 是吧？啊， 想买就买一本。 张伯荣说，我们家儿子上学那会儿啊，很少有现成的书皮儿，都是用好多的大挂历来包书皮儿， 嗯， 一个学期下来，书皮儿都不再烂的。 哎呦，那保护的真好， 保护的好是吧？ 嗯嗯，那时花开说已经好多年没这个念过了嘛， 啊， 就是没有送孩子的感觉了， 啊。 但是回想当时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不太放心， 嗯， 看见他走进校园的背影啊，就觉得今年的任务重了，辅导功课、听写、背书都要去。 啊，这念过了， 念过了啊！ 是是是。 哎呦，我今天看手机来念，不太那么适应。 哎，没关系，咱们俩互相提醒着。嗯，远航说了，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三年级放暑假，赶上唐山大地震，说我们那时候都在地震盆里边。 哎呦， 孩子玩了一个暑假，开学之后不敢进教室啊，在操场上课。哎呀，一个班在一块地方，地上就用白灰画一大方格， 嗯， 每个班在大格子里边，就那大方格里边上课，这样一直到了10月份，天气冷了才进教室上课。说现在呢，特别难忘的开学的这个经历，哎呀，现在的孩子想象不到是吧？在当年那个年代是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哈。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开学的故事哈。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哈，那个可能是我们的学生朋友，有一串字母哈，叫马里奥是吧？刚开学，兴奋的睡不着觉。 哎呦，还有兴奋的呢。 啊，对啊， 这挺好哈，这估计是第一天就兴奋，过两天估计就开始，哎呀，什么时候放寒假呀？ 真是不开学，期盼开学，开学之后就期盼放假。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开学的故事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那咱们接着再来说说斑马线吧。 哎， 既然都说了三条了哈，再来说一个。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是吧？ 是哈，就反复重复嘛。斑马线我们都知道哈，不仅是生命线，也是文明线。啊，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说，不仅是文明线，更是生命线。 哎，对对对， 这是八月初的时候，本市开始了集中治理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这个大家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呢，最近市民刘女士呢，就向12345热线反映了一个问题 啊。 她说，我每天下班啊，从地铁10号线草桥站出来，往西走到三环。啊，回家经过4条斑马线， 嚯！ 这个玉泉营桥下经开辅路双方向的几处斑马线，那简直是太难通过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私家车和货车根本没人礼让斑马线。所以啊，这个刘女士就希望交管部门能够去介入调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可以给设置一个这个交通信号灯或者是摄像头呀？ 嗯， 同时呢，市民这个严先生说啥呢？他们家住这个朝阳路驻邦2000写字楼东侧十字路口这个红绿灯处哈，他经过这儿的时候也是经常发现有车辆是闯红灯，非常危险的。这个地方是没有拍这个。拍违章的那个探头，所以他希望相关部门呢尽快去协调这个地方来安装一下拍违章的探头。朝阳支队双桥大队接到反映之后呢，第一时间到朝阳路与八里庄路交叉口去走访研究，决定呢在朝阳路与八里庄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处呢去增设一处摄像头。但是呢，由于这个施工条件、电力供应、资金拨付和这个工作流程等影响哈，无法在短期内完成这个摄像头的增设。所以这个交警也说哈，在此期间他们将定点维护与巡逻管理相结合，来执法处罚与这个疏导劝阻相结合，进一步加大这一个路段的管控力度。 哎，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有那个北京交警随手拍嘛， 是是是 APP 是吧？ 对，就是你把那些什么违法的 啊、 压线的啊，然后不礼让斑马线的都能拍，是吧？ 拍过吗？ 我没拍过， 我也没拍过，因为我发现我真的想拍那种路边违章违停的哈。 你被人拍过吧？ 不是，是我没时间。等我拿出那手机的时候，我已经过去了。我总不能我自己违章停那儿，然后我去拍一下对方嘛？对，所以说其实好多人不光是我哈，都遇到这种，比如说不礼让的行为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去拍一张那个人家违章的那个图片哈。还有那个 APP 还有个问题，就是它里面那个手机相册里面那个照片 啊。 和那个视频就没有办法拿咱们自带的那个照相机， 他就是为了确保你拍的是此时此刻，你不能拍一个其他时间的，而且此时此刻最真实的情况。 那我再拿出手机，再打开这个 APP 啊，确实是稍微费劲点啊， 是吧？ 那怎么办呢？ 哎，所以遇到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提出来了哈。即使你打开，有的时候也是来不及的。有一些人呢，就也建议说哈，多一些官方的举报的这个渠道，别说光用这个 APP 哈，能不能让这个举报方式更便捷一些呀？就建议交管部门进一步去研究如何对没有警察也没有电子眼拍摄的斑马线呢加强管理。但是啊，据了解呢，随着这个除了这个随手拍哈，目前呢市民还是可以打这个12345热线来反映遇到的机动车不礼让的行为的。但是呢，与此同时还得需要您去提供发生的具体时间以及这个对方的机动车车牌号，提供全面的信息吧，这样交管部门也能够很方便的找到这两处。 是 打电话可能相对来说比打开 APP 方便一些、啊、 方便一些，但是也、 哎、 也稍稍有点慢。 是，我们也是希望吧，大家这个礼让斑马线，一方面是自觉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如果举报的话，其实对于那种有的时候确实特别气愤，就是你这明显往大腿上开，我就是觉得就这样的司机真的是，如果没有警察叔叔当场现场拿下， 你要是拍了这种，比如说也可以举报一下，是吧？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开学的故事。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北极光说，二位好哈，我那个时候一开学就是准备包书皮儿，当时哈就是现代京剧特别流行，还有那画报包书皮儿，往那儿一摆都是当年那些什么红色娘子军啊那样的图画，一看能看得出来 超有年代感。 哎，然后好人马大姐说，于飞你看看这就是牛皮纸， 那，给我发来了， 照片还有牛皮纸糊的纸口袋， 有点像咱现在的档案袋儿， 对，差不太多。现在档案袋儿很多的，像还有这种，当然了，人家高级的档案袋儿都不是牛皮纸了哈。 档案袋儿好像那个纸有点硬，看着您发的这个好像还挺软的。 对，但是它比较耐磨，金石。 五零后说，我上学的时候是50年代末了，妈妈给我缝了一个书包啊，自己还要带板凳呢。 自己带板凳？ 这是看电影吗？那时候的这个年代哈，和现在太不一样了，没有接送这样的说法。 哎， 这下学了，每个同学都拉着手回家，然后非常听话。想起来现在和现在的孩子说啊，就是天方夜谭一样。 现在的孩子，比如上学都是家长送，放学呢家长在门口接。 嗯， 我们那时候上学有一个专业的词汇叫路队，你知道吗？ 啊，就排着队回家呗。 排队就是这方向的，往左转的，这一排都是这一波。 谁到家了，谁先走？ 哎，谁都走。你们那时候也有是吧？ 我们不是，我们是也可以家长接， 哦， 然后呢，就是近一点的老师也会给组成一条队，就是孩子能走的， 啊， 就是因为我们小城市嘛，就没有那么大。 大城市， 我老家是小城市，所以就孩子们回家都挺近的。 我们那时候上学也是就近上学，不像现在能不能隔七八里地， 根本不用坐公交车。 对，现在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近，你比如说家近是个宝， 嗯， 孩子也能多睡会儿觉，对吧？你比如说走路10分钟，你能送到这学校门口，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哎，我就是那幸福的主， 是吧？莫少年说，60年代我那时候上小学没人接送，每天就过3次马路，然后去学校的食堂吃饭。 嗯， 哎，也挺好哈。然后呢，像林说，永远忘不了1952年的今天。那年我考上了心仪的中学，9月1号，高高兴兴去报到。到校之后呢，发现放在衣服口袋里边的学费、书本费和一个月的饭费丢了。 哎呦， 哎呀，所以回家 这可急死了， 回家哭得稀里哗啦的。母亲不但没有批评我，还说可能是新衣服的口袋啊有点浅，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出来了。我当时就下决心，以后要。细心点儿， 我也是像他似的，上小学的时候就过了一条马路，我妈妈给我的那个学费就让我弄丢了。 你也哭得稀里哗啦的吗？ 没有，忘了。 你看，少心没肺是吧？ 当时好像没大有印象，是批评我了还是安慰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所以这心大就是特别好哈， 心宽体盘嘛。 哦，真的还胖呢？ 对呀。 你这倒是真的不怕自黑。 哎，看看大家说什么， 到底这个于飞胖不胖呢？其实如果您可以这个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哈，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您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在今天直播之前刚拍了我跟于飞的这个俩人的这个上直播的， 那没用，现在入群已经看不见了。 我刚发的， 那新入群的朋友肯定看见 了。那待会儿我再发一遍。 哎，那就算了吧， 是啊。另外今天呢我还这个美哲不在哈，本来我们团建是一块去吃糖油饼的， 本来嘛，对。 然后你没去成，工作太忙。 哎，主要是就是时间老是那么不凑巧 啊，是吧？工作太忙，这本来昨天答应了，今天临时有事儿， 欠缺点缘分吧。 哎，当然这糖油饼这账就算翻篇过去了啊。 啊，就这么算了呀？ 那下回我再说呗。 没事，我们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 这些所有的课后的或者是节目外的一些小偏叙花絮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也会及时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啊， 看看我们平常是怎么嬉戏打闹的。 对，我们的这个直播外的生活也会在粉丝群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不定期的来交流一下哈。再一次重复一下加入的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回复入群两个字就能。能够加入到，先弹出一二维码来，然后呢，美哲非常辛苦，也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另外，Finlaw 说，一年级，快乐的一年级，我们读书游戏哈，大家笑嘻嘻，快乐的一年级，快乐的一年级，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学这样的歌？我们哪有这么复杂？一年级能有儿歌吗？ 一年级的小豆包， 下一句呢？ 是什么来着？好像忘了。 一打一蹦高啊！ 哦，对对对。 二年级呢？ 二年级我就变成了个好宝宝。 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啊。 哎，一年级的时候真的是很快乐，那什么都不懂嘛， 是吧？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那是入群哈，加入的入群啊，千万别写错字儿。 那这个我来说吧， 嗯， 就是进入的入，入群啊，因为我这平常播新闻，所以字音发的比较准。 什么意思？我也一甲，我也有主持人证。 啊，是吗？你有一甲证啊？ 是，必须有啊。 哎呦， 啊，怎么了？ 厉害。 这有什么可厉害的？ 那你打了多少分啊？ 我不告诉你啊， 九十九十几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我们一甲是97分以上嘛？ 是啊，那也有99和97啊。 那肯定我一甲嘛， 可能是97.0吧。 不可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开学第一天啊，开学的故事，包括包书皮儿。您现在平时还包吗？ 嗯， 是现成买现成的，还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经历哈、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而且在聊天室的右下角有个小红心，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希望您可以在那儿点赞啊， 点赞点赞点赞。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上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828公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 社会金融心动折扣，明星基金全心全意，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公银财富季。 公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云天说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开学的故事。比如说您开学包书皮嘛，这样最经典的那种拿什么包的书皮等等，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刚刚说了，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入群两个字。在聊天室呢，我刚刚也是在放广告的时候发了一张我跟于飞的合影啊，在直播之前的 又发一次， 对对对，那是不是发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边？可能很多人没看见。 您真是雨露均沾啊！ 不是不是什么呀，就是各种渠道多渠道分发，是不是？另外呢，还发了一张我跟美哲吃糖油饼，就糖油饼之前那个。那个饭馆门前的合影 啊，看到了，还是个绿底儿的，应该是个清真店，是吧？ 对对对，就是非常著名的一家，就咱就不说了啊，就是那个啊黑。 咱朋友也说了，去黑窑厂吃的，怎么没人排队呀？吃质子烤肉了吗？ 没有， 答得这么干脆， 就是没钱啊。另外呢，还有像红果说，哎呦呵，于飞。大酒窝美女啊， 哎呦，这都被您发现了。 因为我拍了一张照片嘛，咱俩合影，能看到您有酒窝，有一笑子起来有酒窝哈。 这个常喝酒可能会产生酒窝， 真的真的假的？你还好喝两口呢？ 没，这天生丽质。 你们东北女孩是不是多少都自带半斤的白酒量？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 那 可能有量，但是没试过 啊。平时也不喝是吧？ 就不知道是行不行。 这个太听起来的更瘆得慌啊！不过说实话，这个酒窝和酒大概没什么直接关系。 是的， 主要是天生丽质难自弃，是吧？ 对。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美容容貌啊。 嗯。 这个暑假也显得有些容貌焦虑的人多，你发现没有？ 不光是暑假吧， 啊、 尤其到那个毕业季的时候，好多这个高中生毕业了之后都去捯饬捯饬。 高中生就捯饬， 您不知道吗？现在已经焦虑到高中了。 哎呦呵，说实话，据报道说，在暑期竞争白热化的医疗美容市场，部分商家真是不顾医疗原则，一边在这种社交平台用“做不了学霸，咱就做校花啊”，整容要趁早，不是这个趁什么早啊？反正这话术向青少年传播容貌焦虑。啊，还一边用这个， 这还真不能趁早， 是吧？ 这是动刀的事儿啊。 对呀、啊。一元美容，一元医美，这些擦边球引人入坑啊！ 一块钱还能医美呢？ 对啊，这个说实话，我这节目里边偶尔挖个小坑，他那真是一个大坑， 真是 向青少年贩卖颜值即正义的价值观，并且诱惑、怂恿，甚至变相欺骗青少年加入整容大军，不只是对美本身的误导，而且对于青少年的身心的伤害也比较大。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向青少年贩卖容貌焦虑的医美 不仅一点都不美，甚至是丑陋不堪。他们的丑陋呢，是被利益驱使的内心。其实很难想象，在青少年对青少年展开这种话术攻击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做到心安理得的。 挣钱呗，利益驱使。 就是、一看到那钞票，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是吧？ 哎、那是。 哎呀，在朝着向没有发育成熟的青少年身体里边注射各种各样化学制剂的时候，他们又是如何做到面不改色的？ 哎呦，都还那还说着呢，我们这制剂都是健康的。 还有拿着那种美容刀在脸上，在人家青少年的身上摆弄的时候，又是如何做到手不发抖？在青少年一步步陷入美丽这个美容带的这个陷阱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良心也确实能够做到不安？ 嗯，说到美容带哈、啊，提醒大家一句，千万别为了美容去借钱。美容 不是这两天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 扫黑风暴》。 哎，对啊，你看了吗？ 看了呀，这么火的电视剧， 你看到多少集？ 我现在看到结局了吧，二十多集了，就是我是那超前那波。 你是有会员是吧？ 对了，我而且现在是会员 VVIP， 就是交过会员费之后还要再交3块钱的超前点播费，您才能享受那超前放映的这个。 你看我的目光当中充满了艳羡，我只能一集一集等着。 那你是有耐心的， 不是没钱，主要是。 那3块钱， 没钱。 我觉得他特别聪明，就是商家特别聪明一点，他是按集收费，可能要一下说10集30，我就不买了。 嗯， 1集3块，你看完这集，对，完我3块钱好，没多少钱，那就买了吧。看完这集，想，哎，下集也3块，那就再3块吧。 你知道， 这钱就垒起来了。 但是你办会员是不是还得有钱？ 那是啊，办会员一个月还20多呢。 我也没钱。我一般情况是等着他播完了之后，我再攒着一块看。 还有一招，你可以找我，我给你剧透一下。 那算了吧，反正是这样哈。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注重一下青少年的这个这样容貌焦虑的贩卖哈。 嗯， 其实呢，脸啊，就是你脸长得好看不好看，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受欢迎程度。 对呀， 对吧？你看我们这三高美女主持人都个个好看。对吧？大家都个个喜欢。 我以为你会拿咱俩做例子， 像我长得这么帅，是吧？ 是吧？ 虽然也不是特别那什么，是吧？ 你看有这么多听众喜欢、 哎、 李凯老师，肯定不是因为李凯老师长得帅，是吧？ 容貌其实从来不是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即便是靠颜值吃饭的，像娱乐圈，像我们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是吧？那么也是如此。近年来，比如说什么涉嫌强奸。逮捕的，对吧？ 啊，吴某凡 啊，因为偷税漏税被罚款的， 那、 啊、对吧？有摆拍的那个， 对， 这哪个不是长得挺帅的吗？ 那相当帅和漂亮了。 美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在缺陷是畸形的审美取向当中，需要整容的其实是那些医美行业唯利是图的市场逻辑。 嗯， 其实人民网曾经在2020年医美行业舆情报告当中提及的七大痛点当中，像整容低龄化是赫然在列的。 哦， 那么医美低龄化趋势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也不利，也给他们的价值观带来了一些挑战。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对于违规采线的超范围经营的场所应该进行严厉处罚，同时呢，通过立法来规范未成年人的整容行为，从源头上避免公立医院官政门、市场机构开后门啊。其实我觉得这两天真的挺好，我看到了很多对于青少年利好的一些消息， 是， 比如说今天开学，可能很多学校都发了我们课后的一些兴趣班、托管班、延迟到5点半，这是利好消息吧？ 嗯、 还听到了，比如说周五、周六、周日3天，你玩游戏的时间不能太长，是吧？ 对，不能超过1小时， 不能超过1小时，而且把那种单机版的都下线了， 嗯、 这都是利好消息、 哎， 也是希望这些医美行业在骗外未成年人的时候， 嗯 啊，是不是也能够稍微的受到一些管制， 是 对吧？其实我觉得。要变美先做人，不是要变美先变鬼、 嗯、 你知道吧、 啊、没错、 就是先把自己还是要把自己的心理发育、生理发育和自己脸的斗争其实没那么焦虑、 嗯、 也是希望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对吧？ 变美的方式有很多嘛， 哎， 您可以健健身啊、跑跑步啊、 嗯、 我觉得都会对不管是身材呀、啊、还是整个人的状态都有好的提升、 嗯、你看人家于飞就办了一张健身卡、 嗯，哎，我还 四卡， 哎，我还真去了呢， 140是吧？ 对呀、啊， 一共现在富裕99次。 嘿，富裕，你给我的99次啊？ 那富裕几次啊？ 我富裕，其实我数数啊，哎，这还没记过，但肯定不是99次，我都去过好几次了， 啊、好几次。 对，还有就是因为它那里面还带游泳馆，还可以游泳， 啊、 就是我发现还是挺好的，就是养成一个很就是很规律的去的习惯， 嗯嗯、 一开始。 始的时候吧，还真是有点不乐趣。 为什么呀？ 就是觉得懒得跑嘛。后来发现，其实等你开始运动上了， 哦、 形成了一个规律， 啊、 就比较好了。 它成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嗯， 是吧？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开学第一天开学的故事，以及您有没有包书皮的故事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另外，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互动。聊天室右下角呢有个点赞的环节哈， 嗯、小心心。 哎，您可以说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给我们点赞哈。绿叶说天天听你们节目，喜欢你们的节目，就想跟你们这个帅哥美女啊见个面啊，见个面为荣哈。没事儿，您可以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群里边了。我们也会本来呢是要有一个这个听众见面会，但是由于疫情原因，我们延期了哈。 嗯、那咱什么时候办呀、 啊？什么时候等疫情恢复了一下，我们尽快抓紧时间跟领导汇报一下，然后我们就赶紧办了，是吧？另外呢，像大春花开说，我上学的时候啊，包书皮的纸啊都是牛皮纸，家长呢就让我自己练着包，所以我包那书皮的那个技术还是相当不错的哈。等孩子上学的时候呢，我已经是塑料皮了，塑料书皮了，不用包了。本来这个买来那个大小各异的书皮一套就可以了，省事儿多了，但是有点不太环保。 嗯， 就是塑料本身制品也是属于不太环保的事儿。 是这个包、哎，他说那个包书皮的技术还真的很重要。 为什么呀？ 因为你包的时候不能打褶。 第一不能打褶，而且你还得拿东西压压它。 嗯， 我们家一般情况下就是家里边有那种大的词典， 嗯 啊字典，包括有些字典上面再弄家里边，比如说谁写书法， 嗯， 镇纸， 嗯 啊，都给它落上面。 那家里您家谁写上面那个语文、数学那俩字啊？ 自力更生。 孩子自己写呀、啊？ 我写 哦， 我以为您让孩子自己写。 我写字相当不错的。 是吗？ 嗯， 那改名让你给提个字啊。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水晶说，为了周五下午的直播，我跟同事倒班了，明天上24小时。周五为了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 咱现在有视频直播了， 目前是刚刚开始哈、啊，就是只在周五，陆续我们会推广的更多一些。 怎么看呀？ 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然后右上角呢有一个类似摄像机的一个图标，您一点就能看到了、 哦。 现在只能在周五的时候。 那是不是听众也可以打开？咱们互相看呀？ 啊， 不能吗？ 不能，只能看咱们。 哦，这样啊，那有点不太公平 了。就是、动物园的这待遇是人家只能看咱们，咱看不了人家。 好吧。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嗯。然后安全说，大城小事的主持人阳光健康高智商是吧，还特别美丽。 哎，谢谢您。 啊，谢谢您哈。然后呢，红果说，哟呵，真不容易哈，总算是吃上糖油饼了。嗯，给主持人点赞。 话说这糖油饼已经喊了好久了是吧？ 还行吧，不是特别长。 咋也得小半年了。 没有超不过去300多天。 您还想超多少天？一年就365天、 是吧？ 再超就超到了明年了。 然后快乐954说，我书皮包的可好了、 嗯、 谁想包书皮可以联系我。 那是吗、 啊、 收费吗？ 这应该不收钱吧。 那还行啊， 是吧？ 那叫什么来着？这听众我得记住 啊。为什么呀？ 以后我有需要的时候找他呀。 那你还不如找我，我也包的不错。 哦，对，你还能免费提字呢。 对对对，免费提字，书皮不得收钱。你知道昨天我们说了一个、 挂历纸也收钱呀、 昨天我们说了一个免费交轮滑买鞋收钱 啊、 轮滑鞋你猜多少钱？ 那轮滑不就把那学费也给要出来了？ 3500。 哦， 啊，我 倒是也可以、啊。 对，我包书皮不收钱，但是书皮那个挂历纸你得从我这儿买。 收多少呀？ 啊，1张10000吧。 哎呀， 啊， 您那挂历纸是金子做的， 能把那糖油饼一年都给你们请出来，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开学有什么样的故事哈？另外，会不会包书皮啊？有没有包书皮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李凯老师， 嗯， 您打过核桃吗？ 核桃 啊、 没打过， 没打过 啊，摘核桃摘过。 打过酱油吗？ 那偶尔也去干这事儿呗。 现在还打呢？ 啊，现在不打了，都买瓶的了。您怎么着？您打过？ 这谁没打过呀？ 啊，你不光打酱油，还打醋呢吧？ 是小学就打了吧？ 啊，不光打还喝呢吧？ 那不 啊， 打那得是打饮料我才喝，打醋我一般不喝。 哦、只吃是吧？ 这不。你看又开始给我挖坑绕。那醋里放点糖我才吃呢。 为什么呀？ 就不那么酸了呀。我不喜欢吃酸口的。 哦，醋里边放糖好吃吗？ 没试过，但是我知道酱油里面放糖很好吃。 真的吗？ 真的。 哦，没吃过。 甜酱油嘛。 嗯、 说核桃的事儿哈、 啊， 给我绕到了酱油上。 不是你问的呀？ 是吗？核桃哈，你那个没打过，但您知道那核桃打下来的时候是啥色儿的吗？ 核桃外边有一层青皮。 哎，这您都知道？ 那潘家园见过。 哦、嗯，这核桃外头是有层青皮的，就是不是我们买的那种。就直接见的那种，但是呢，最近在渤海镇北沟村山上，你看这转的是不是有点硬？ 对，我一直看着你，我猜你要说什么。 对对对，就是硬转哈。最近有一位这个老先生哈，在渤海镇北沟村山上就打核桃的时候，掉到树下面来了， 哎、 受伤了。 真是， 哎，这时候需要急救。 嗯， 那。这个怀柔区哈、啊、渤海镇卫生院就刚刚出完任务的急救人员正准备吃午饭呢、 嗯、 这个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响起了，就说这边有人受伤了。急救车组人员呢，包括这个司机担架工于春东，还有护士蒋威，包括医生金永坤，立即就放下了手中的碗筷啊，火速就前往了这个村子。据了解呢，这个伤者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牧田峪长城脚下的北沟村半山腰处。 哎呦， 四面环山呀， 你瞧瞧， 您想想，那急救车肯定是无法直接抵达这个现场的。于是呢，这个急救组人员就携带着担架和急救箱，徒步登山前往出事地点。 哎，这救人要紧。 是啊，山上呢没有大路，都是村民上山踩出的羊肠小道啊，路面都是沙石子、 嗯， 走起来是一步一打滑。大家脚底用力，争分夺秒的往上爬。不一会儿啊，这个汗水已经都浸透了衣服。那医务人员是徒步走了四里山路才到达现场。 四里山路多远？嗯、 四里地儿吗？ 四里地有多远？ 换算一下公里数 啊， 是多少来着？ 我就问你呢， 您说说呗。 这两公里嘛、 啊？是吗？ 啊 啊，您知道是吗？好吧，我不知道啊。这个伤者李大爷哈，因为这个爬树打核桃，导致不小心坠落受伤了。120急救医生立即进行了血压监测、健康查体。然后因为这个伤者当时伤到的是腰部，无法动弹， 哎呦， 所以医生初步诊断为坠落伤导致的腰椎骨折。现场就立即对患者进行了腰部固定，随后呢，就是把这个伤者缓慢移至担架上。然后开始下山啊！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呀。这由于这个山路陡峭加之路滑，为了避免伤者受到二次伤害，所以急救人员是谨小慎微，落稳一只脚才敢移动另一只。 对，踩实在了。 对，千万别滑着了、啊。 是是是。 而且呢，这个急救人员还相互提醒着，艰难的，最后是很顺利的把患者运送到了山下，及时转移到了120急救车上，随后呢，也送到了北京怀柔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目前呢，伤者的病情是基本稳定了。 嗯、 眼下呀，正是这个栗子呀、核桃等果品的收获季节， 嗯， 所以如果您家就是有这个采摘业务，采摘核桃和栗子的时候，要做好个人防护。 嗯， 尽量避免攀爬果树、 嗯、 以防发生安全事故。 对，特别危险啊，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得小心啊。另外包括像核桃是有青皮，栗子也一样。 嗯， 栗子外边有一层皮儿，带刺儿，你知道吗？ 不是带毛吗？ 带 刺儿是 啊。 哦， 反正总之是外边有一层皮儿。 嗯，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不是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你看你经验丰富，小的时候没少爬树吧？ 我不爬，这都是那十万个为什么里学的。 哦，我以为你爬树经验丰富呢。小的时候掏个鸡窝、鸟窝。 我真的，我小的时候从来就是刚才有一位听众还说我是个乖孩子、 嗯、啊， 我真的是一个乖孩子，就是不爬树不倒动。 不爬树不倒动。 对，就是有的孩儿不是喜欢挖洞啊，或者在家搞点破坏啊什么的、 啊、 我们家的家具都是完好无损的。 对，怕你们当家长当老师的家长说你是吧。 没有，对，我妈就说有女儿如此，就是什么母父何求。 真给自己脸上添堵。 没事、 啊、 我妈没听节目。 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开学第一天啊，开学的故事，以及包括您像包书皮儿，您有什么样的经历，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像水镜说包书皮儿用牛皮纸包最结实、 嗯、 后来就用挂历包书皮儿了，上面的各颗字都是自己写的。 您一般写到书面上还是书籍上啊？ 当然你知道那个挂历纸写那个字儿 啊， 尤其是你比如说拿毛笔写， 特容花。 对，它印不到那字儿，它浮在上边，稍微一蹭就花了。 那咋办呀？ 拿那种比如说亮亮 啊 啊，写完了之后晾干了。 我以为你在叫咱们导播的名字亮亮。 你都这么亲切叫 不 这位同事吗？ 我也在想。 我好像没有这样的习惯， 是吗？ 啊，你脸比较红哈。 没，我也没有叫过，所以我还挺好奇的。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跟我们聊天，笑在说，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刚开学发书了啊，回家用挂历纸来包书皮儿，用铅笔盒里边放了这个铅笔、橡皮，然后钢笔，然后呢，这个削铅笔那时候有转笔刀了。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那叫什么？他们叫竖刀，我们的小时候叫足刀，你见过吗？黑色的，跟铲子一样。扁铲的， 我是趁那个转笔刀的， 电的还是手摇的？ 手摇的，还带造型呢，是个小火车的造型 哦， 放到里面只要摇十秒钟就好了， 还得掐点是吧？ 不用了，就但是是不能太长时间，太长时间那个笔尖吧太尖了，写字也不是很舒服。 那就是直接就断了， 嗯 啊是吧？ 嗯 嗯，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朝阳宋师傅说，开学第一天就是一个乱呐。看来是，这是不是今天确实是，改变了一下生活节奏，是不是？ 我今天也挺乱的 啊，为什么呀？ 跟李凯老师上节目，就是这个神经一直绷着。人上面那个谁呀、9290还说呢、 啊， 就是挖坑，李凯老师挖坑就是随处可挖。 没有，随便就说两句而已。 就我就觉得，很抖。 什么叫很抖？ 应该跟今天一年级的小豆包上学的感觉一样， 啊、就是一打一蹦高呗。 您没觉得我今天身体是往左边侧倾的吗？ 离我那么远干嘛？ 就是心里有点胆儿突的。 来，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啊，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啊、另外，我们的聊天室也是开放的哈， 嗯， 期待着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别再犯傻，承认吧。 的生涯等青春消失在爱情以前，再说如果当时的胡话也许吧，想多了，看着人来人去嬉笑怒骂，现实啊不复杂，最好扮演谁的锦上添花。承认吧，是我傻，才让感情牵着理性去挣扎。等明天太阳又会落下，也许我们就已经忘了今天的胡话。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爱的旋律说，从小学到中学，每次学校发了新课本的时候，都是用刮力纸来包书皮。我和我姥姥一起包书皮，我姥姥负责剪裁，我负责包，满满的回忆啊。 我小时候跟我妈一起包。 哦，是吧？这也都是也是满满的回忆。 我打下手， 是不是？ 我妈主包。最后都是他包的。听人劝说，孩子上学的时候啊，必须从学校附近书店买白书皮包好，然后再套上塑料书皮。这也不知道什么规定啊，反正是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吧。如今上大学了，这都成回忆了。 是是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看看啊，这个大家的聊天室，因为我这边的手机刷新的特别快，蹭蹭蹭又没了哈。 那我来念吧。 你来念。 天鹅颈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流行军绿色的书包。 跨军跨嘛。 哎，对，完军大衣白围脖 啊，军大衣白围脖 哦，铁铅笔盒上贴四大天王小虎队的贴画， 这一下暴露岁数了。 啊、 你知道四大天王都是谁吗？ 就是香港的几位明星嘛。 哎，对对对，郭富城啊，张学友啊，然后黎明啊，你知道吧？ 知道呀。 还有谁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前两位比较有名气。 切，你当心粉丝找你啊啊，刘德华呀。 哦、对对， 从艺好几十年，对吧？然后包括像今天还有一些朋友哈，像、快乐954说，用玻璃纸包书皮啊，可以防止不小心弄湿弄脏，一学期也不会弄坏。当然确实有一定的环保压力，对不对？然后用户9290说，送孙女去外地大学报到，那是第一次难忘的开学经历，既兴奋又难舍。哎，你上大学是在北京上的是吧？ 不是 啊，也是研究生在北京上的。 对。 大学本科是在外地上的吗？ 是的。 那也会不会有那种不舍离家那种感觉？ 当然有了，尤其刚走的时候。我上大学的地儿和我老家还挺老远的呢。 是吧？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就是我好像上小学没有那个我妈爬墙看我的那个一场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了。因为她头一次给我送去的时候，好像哭了。 哭了是吧？就是我就没这经历，我从小学一直到研究生毕业一直在北京上的，就特别哪儿也没去成。 你看你们，哦、这太凡尔赛了。 这属于就是练家是吧？ 早上走，早上开学，晚上回家了是吧？ 不，上大学还是住校的，虽然都在北京，但是还是住校了。 啊，那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头有人送你吗？ 没有，坐公交车自己上学去。 哦， 啊， 倒是也不用哈，反正就是从 对啊， 从北边呗。 中午就回，周五的时候就回家了是吧？下午没课就直接吃完中午饭，在学校食堂吃完饭就回家了。 真幸福。 哎，反正那时候也不用带太多的东西。 对，不像那个，比如我们宿舍， 嗯， 外地的一些朋友，人家大包小包一学期才回趟家。 嗯，对呀、啊，那得把，而且最难的是在外地上学，你得把那个春夏季，不是春夏季，就是秋 一个学期的， 一个学期一倒，就是这个 衣服、啊， 衣服一倒、 哎。那是因为你们女生衣服多，像我们男生基本上衣服就那么几件， 都能放下， 而且基本上也不会特别麻烦， 啊、 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 ，Naughty 说包书皮我在行啊、 嗯。 后来单位有专门的这个包书皮的纸，然后呢，这个囤了不少、 嗯、 孩子书皮都用专门的纸， 是啊， 是吧？ 嗯，用户雨中行说我是50后了啊，记得60年代上小学，开学的时候经常是假期作业没做完、 嗯， 上课的时候就怕老师看我呀。李克老师，您属于那种假期作业先做的，还是临了临了 后做的？快开学才补的。 开学去了第一天再补， 没，快开学还一星期的准儿，小伙伴们团结协作嘛、 嗯。那要补不完呢？ 不可能， 您这么有准儿？ 流水线作业？ 怎么个流水线？ 你做第3D，我做第4D， 啊，抄呀？ 什么抄？做嘛。然后呢，像我再说，你看，这是我给孙女包的书皮，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是语文课。哎，您别说，您这个包的书皮方方正正、工工整整，真是相当好。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包书皮儿开学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啊。于飞，你看过一个小品 啊， 叫换大米吗？ 换大米， 郭达演的。 你给讲讲主要讲了个啥？ 他是一换大米的，推自行车、 嗯， 然后旁边一位练美声的朋友跟那唱歌。 嗯， 后来发现换大米的这个人唱的美声比那个专业选手唱的还好听，你看过吗？ 好像没大有 换大米，听过吗？ 没。 那好吧，有代沟。 这是哪年的呀？不应该呀。这郭老师的小品我还是看挺多的， 是吧？ 对呀、 啊，那看来咱俩还是没什么代沟，你跟我岁数差不太多，但是这个小品你恰巧没看到 哦。你给说说呗。 换大米就是这样哈、 哦， 停在家里边占地方，放在楼道里边有隐患，扔了可惜了。针对这个废旧自行车，其实很多人都面临着这样的困扰，就是你跟那楼道里边搁着吧，你觉得占地儿没人管， 嗯， 你不能动。小区的居委会啊，物业，但凡有人动了这个僵尸自行车，就会有人站出来。那是我们家车，凭什么动？ 就是扔也不能扔，扔也不是，是放哪也不是。 这一老大难问题，如何进行破题？嗯、这个大兴区天宫苑街道海子角东里社区想了一个妙计，就是变僵尸车为粮食。 哦，这就您说的是不是换大米去了？ 换大米的问题啊！ 哦、 说现在大家出门都开车了。骑自行车的机会少了，当然以前买的自行车坏了吧，舍不得扔。这自行车占着地方，很多居民呢不愿意放在自家的房子里边，是吧？自己家的房子一平米多少钱买的，对吧？ 那就是看地界了， 是吧？你这一辆自行车占几平米，占多少钱，是吧？大多是放在门口的楼道里，这样一来，你放我放，你放我也放，是吧？楼道就没空间了， 嗯， 而且安全隐患特别大。说你看居委会的人说我们清走吧，居民又给搬回去了。而且呢，我们一清走，人家还会理直气壮的说：“这是我车，你凭什么动？” 说的也是， 对吧？实在是令人头疼，怎么办呢？ 嗯， 说不如啊，我们就用自行车换生活用品。大家不想扔废旧自行车，无非是觉得可惜了的， 嗯， 就是这东西，哎呀，扔了可惜，对吧？但是如果能换生活用品，让自行车有了新的价值，还能够助力社区的治理，大家肯定都愿意。 对呀、啊，你说你把我自行车扔了，我可能舍不得，但你说给我点东西， 哎、对 呀、 啊， 倒可以考虑。 所以在街道啊、社区啊，针对僵尸车召开的拉家常的议事会上，僵尸车的置换想法一经提出，大家就都觉得哎挺好挺好。 嗯， 考虑到实用性，社区最终确定了用僵尸车来。换大米 怎么换呀？具体 就是拿一辆车换一袋米、 哦、 啊。首先这事儿吧，你得让大家伙儿都知道， 嗯， 他们又不可能让咱们大城小事跟大家播报一下，是吧？ 那咱应该跟咱说一声， 对吧？ 可能咱覆盖率更高。 不光覆盖率高呢，我们这个节目量每天都是特别多，是吧？ 嗯。 为了提高知晓率呢，社区提前通过微信群呐、啊、张贴通知啊、志愿者的巡回告知的形式，告诉居民置换活动开展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让大家带着就是按时。带着自家的僵尸车啊来换大米， 哎， 一听说有这好事儿，好，居民们纷纷推着车来参加活动， 这积极性很高呀。 对呀、啊，社区居民他当时就说，早就想把这车处理了，一是懒，二觉得卖了吧也不值什么钱，所以就一直在那儿放着。说这次直接在家门口办这活动，就赶紧过来了。 嗯， 啊，换大米特别开心哈，只花了一下午功夫， 38辆僵尸车被推出了楼道， 效率还不错。 那38辆车38袋米啊，社区里边让人心烦的破旧自行车变成了一袋袋实惠的大米，社区环境变好了，邻里间也和谐了不少哈。 这大米是谁出钱给买的呢？ 人肯定是居委会街道出钱买的呗。 哦， 啊，但是话 这也不少钱呢，38袋大米。 但是总比那些自行车跟那堆着，比如发生一些安全隐患，对吧？这个馅儿小钱儿是不是？你怎么比我还看重这些钱呢？关键的问题在于环境好了。当然了，也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不是助长了那些乱扔啊、乱放自行车的一些、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吧，也不能完全那种可丁可卯的啊。然后呢， 哎呦，这话从李开老师嘴里说， 对不对？有的时候 相当不错， 有的时候真得是一种平衡的艺术。就是你让一步我让一步，互相让让，这日子过得就稍微好一点。 你比如说过马路是吧， 对吧？就是那该让必须得让。 是的， 对吧？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如果出现这种僵尸自行车的事儿呢，不妨也可以借鉴一下。当然您说我们居委会没钱啊，我们物业没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这个做一些其他的想法，对吧？办法总比困难多。 就是这种事儿出现的时候，最难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 是吧？ 对呀、 啊， 就是谁出钱。 你 要是李凯老师当、您去当这个社区居委会主任、您说我掏钱，肯定行。 我跟你说，生活当中只要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 哟，这句话我好像在电视剧里看过。 真的是这样。你比如说。咱就举一个我做健康类的节目，有好多病但不是能拿钱就能治好的， 哎， 对吧？ 是， 你说你有很多钱，你能随便就能买来一份感情吗？不行吧？啊，你就 真爱无价呀。 对啊，你跟我们导播关系再好， 也不能叫亮亮。 我可没这么说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开学第一天哈。您开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包括哈，您这个包书皮嘛等等，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啊？包的好不好，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像9290说，自行车换大米还真是个好主意。 嘿， 你看有人就喜欢是吧？然后呢，冬日思雨说刚来哈。这你们照片的那个有版那个有牌匾的照片，是代表请客了吗？ 反正就是这就是李凯老师风格嘛， 哎、 就是 我到时候再发一张吃糖油饼的照片。 不，您得发一张您去付账的那个照片。 没付账。 下回您扫支付宝的时候或者微信的时候，再拿一个您那另一部手机在旁边拍一下。 这样我到时候发一张那个张嘴吃糖油饼的照片啊，现在就发，就直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能看到哈。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现在就能看到有糖油饼那个本饼照片啊。能够看到、 哎、 是不是？ 可以看看那个糖油饼是不是 P 上去的啊？ 你看你是不是能看见了吗？那是美哲的手指头掐着的哈。然后呢，这个水镜还说小虎队也是我上小学的那会儿最红火的。 小 虎队，小 虎队里面的几位还是演戏的高手哈，演员嘛。 对，但是他们其实成立的年头不长，一共就3年。 你有一标就是非常火的一首歌，什么把你的爱我的爱画圈一圈。 穿一株幸运草， 对 啊，是吧？你看， 这都表达情感 的。我们都是同一年的， 是吗？ 啊，青苹果乐园嘛， 不是这个歌，好像到现在的00后还会呢， 是吗？ 特别火的一首歌。 啊、行。然后居士还说，哎呦，我们上学那会儿哪有专门卖书皮儿的地儿啊？现在是人越惯越懒了，是吧？上小学的时候买一本《旧华报》。用上好几个学期啊，中学的时候用旧挂历，书皮全是自己包，从来没用过家长啊。但是现在因为有些学校呢，人要求那个书皮啊更整齐划一些，然后呢，有些家长呢也确实不得手巧啊，心灵不灵不知道，手肯定是不巧啊，所以这个包书皮确实容易。包的七扭八歪的，是不是？ 而且就是那个玻璃书皮啊，它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不会串位。 什么？ 就是原来就是咱用那个挂历包的时候，可能就像您说的，手不巧的就容易串位在里面串，然后就或者打开啦，或者怎么样的。玻璃书皮是粘上的 啊，就是不那它那个不。包的不整齐，容里边跟晃荡似的。 对对，它这个非常结实、哎。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墨香味儿还真的挺好的。就是尤其新书的那个味道。开学第一天，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发新书。除了包书皮之外， 发几本啊？ 就是 包书皮之前是老师先给你发新书， 哦， 那个新书包括那时候我们那个现在的作业本都是要求你自己去买的啊， 嗯， 那时候我们有学杂费，老师会把那作业本也发给你， 嗯， 然后那种墨香的味道，就是特别喜欢闻那味儿， 哦， 啊， 你喜欢闻这个味儿， 墨的味儿，当然不是那， 你不觉得那个味儿稍稍里面香中带一点点一丢丢的臭味吗？ 你说的这是写毛笔字那个墨 啊，你说的是书的那个 墨，书的印刷的那个墨味儿 啊， 啊，然后 我以为是你提完那个语文那两个字之后闻了一下。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这个平时开学有什么样的故事，另外有没有这个包书皮的一些经历，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于飞。我试一下啊，我就是想试一下这个开场我能不能说的溜。 这应该问题不大吧。 就是每次都是你来说嘛。 啊，下回以后都是这活都归你了。嗯， 试了一下啊，再来说个其他的事儿。就在8月18号下午4点多的时候，通州公安分局梨园派出所就接到市民报警说， 嗯， 在他们小区啊，有人正在从4楼往下扔建筑垃圾呢。 4楼往下扔建筑垃圾。 你看看，一看就家里装修过，知道那建筑垃圾。 那没法扔那东西，有个小石块砸着人呢，就真的是要人命。 所以啊，民警赶紧去了，进了小区就听到那个咣咣咣从空中落下东西的声音。 哎呦喂！ 而且这个高空抛物的啊，竟然一直在扔，始终没停。 哦， 在事发地的楼下呢，路面已经堆了不少那个木板呐、靠垫之类的东西。 嗯， 附近哈，更危险的是还有几个小朋友正在那儿嬉戏打闹呢。见到这个情景呢，民警就立刻跑过去让孩子们躲远点哈。 嗯，那是啊，必须的。 然后站在楼下高喊说的，你赶紧停下来啊，不要再扔了。 嗯， 上到4楼就发现扔东西的两个人啊，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怎么我扔着扔着警察还来了呢？ 就您这干这种危险的事儿，警察不找你找谁是不是？ 他俩还不知道咋回事儿。 哎， 经过一番询问呢，这两个人一个是业主，一个是邻居。 嗯， 远亲不如近邻，这还帮这忙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 业主要装修房子 啊， 然后邻居呢就很热心肠嘛，来帮忙 啊，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 对吧？然后他们拆了房子里面的旧家具 啊， 又觉得呀拖到电梯里运下去太麻烦了，就干脆走窗户了 啊。不是，这个有点太懒了， 这抄近路，这个近路有点危险了， 对，特别危险。 哎，这俩人的高空抛物行为已经持续了2个小时了，民警立即将这个两个人带回了派出所。目前呢，他们因为这个涉嫌高空抛物罪已经被通州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了。 嗯，刑事拘留哈，这个罪过相对来说比那行政拘留要罪过大一些。 嗯， 就是俩，第一个呢懒，还不懂法，是吧，还不顾及附近居民的性命安全。 哎，无独有偶， 还真有另外的事儿。 当然了，另一个8月22号19点50分的时候，这个也是通州公安分局啊，九棵树派出所就接到了市民报警，就说家人呢在小区遛弯的时候就被高空坠落的物体砸到了头部，受伤出血，正送往医院呢。接报警后呢，民警迅速赶到了事发地点开展工作。原来呀，砸伤人的是一个冻红薯。 砸伤的是什么？ 冻了的地瓜。 红薯。冰箱里拿出来的。 嗯， 哎呦， 这还带着冰碴呢，没准。 到底怎么回事？问问。 哎，民警一番了解之后啊，就找到了事件的目击者。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线索呢，民警判断是旁边一栋单元楼的11层的住户呢有抛物的嫌疑。 嗯， 民警就赶紧到了11层啊，对所有住户逐门逐户进行详细排查。 嗯， 其中有一户这个住户哈，就是见到民警上门询问情况的时候呢，就如实承认了自己高空抛物的行为 啊。这个倒是实话实说了。 嗯，但是原因很有意思。 原因什么有意思？ 她说啊，就是是因为她跟丈夫吵架，一时生气，就将冰箱里的那个冷冻的红薯从自家11层的阳台窗户给扔出去了。 你跟你老公吵架，你把你老公扔下去，不是，这也不对啊。反正你就 看来你没少被扔啊。 不是，就这个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是不是？ 说的是啊，但他没有想到就砸到了就是楼下的 行 人和车辆嘛。 哎， 也是。那目前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被这个通州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啊，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也是刑事拘留哈。 哎，但是扔出去。 扔丈夫出去也不对吧？ 那是那是那更得刑事拘留了。关键的问题在于高空抛物，我们说了很多次了。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不管是您因为吵架情绪激动，还是您因为犯懒走窗户吧，省事儿。都会威胁到别人的生命安全。这个真的，您换位思考一下，您在马路边上早上天上边掉下一红薯，还是冰冻着冰碴把您脑袋开瓢？您懂什么叫开瓢吧？ 懂啊， 这有生命危险啊，这是不是？ 但我觉得头顶掉张人民币还挺好的。 馅儿饼是不是特别开心？ 没有没有没有、 啊， 开玩笑了，就掉啥都挺危险的。 那可不是嘛，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咱别干这种玄事儿哈。 是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开学，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经历啊？包括您这个有没有包书皮的一些这个经历，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红果在聊天室里边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就不重复了，告诉一下答案哈。 啥问题？ 我不能说。 哦哦，我问他问的问题叫不能说， 我就不能说，不能在广播里边说。 哦，好，那你说答案吧。 答案我也不能说普通话。 这您这，那你念，那人家红果不生气吗？ 我告诉答案说英文成吗？ 那你说说。 我英文可好了。 这我怎么这么不信呢？几级啊 ？Just so so。 哦、 啊， 什么意思？ 就此聊了啊，聊了。来，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比心说，我们家娃还小，7个月。 嗯，那是挺小的， 但是我已经开始想象他上幼儿园的情景了。 那您挺急呀、 啊！哎呀，家里边奶奶都开始给娃开始早教认字了哈。 哎呦， 7个月的宝宝其实七能翻身了啊，就是因为你没养过娃，像我这个经验丰富，7个月基本能翻身，8个月就可以能慢慢爬了。 哦， 是是 几个月开始说话呀？ 那你看孩子， 不同的人 对每人贵人语迟，知道吗？ 不懂， 5岁能说话就行。上幼儿园之前能说话、 哦、那也太晚了吧、 哎、没关系，他只要那个不是先天，现在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就是有人早有人晚不用焦虑哈、 嗯、 您还行，您现在开始想象的是上幼儿园的事儿。我跟您说，我认识一朋友， 嗯， 他们家是生一闺女， 嗯， 从出生满月就开始跟他闺女聊天、嗯、将来你要是结婚我得哭成什么样啊，你知道吧， 你这 特别那个深谋远虑啊。 他这个太早了吧， 特别远虑， 20多年后的事儿都已经现在都开始准备上了、 哎、这可不是就这样嘛啊、嗯！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聊聊有关这个开学的事儿哈。 嗯， 包括刚才还有提到6447说这个油墨味似乎对身体有害呀、啊、确实您不能好家伙天天24小时闻，那确实对身体偶尔闻一下还是墨香的味道， 就是发书那天李凯老师会 闻 一 下、 哎、 闻 一小下， 后面就不翻开了， 是是是。然后谁说后来就不翻开了， 翻一下是吗？ 那学习成绩可好了、 哦、 先把书读厚， 嗯， 再把厚书读薄。 哦， 嗯， 明白，这个不是我们读什么书都是这样的、 啊、是吧、 嗯、 真懂啊。 就懂不懂的就是说懂吧、 啊、行吧。 8641说，我是50后哈、嗯、记得第一天上学没有家长送，我将开学通知的小纸条丢了，以为就不让上学了、 哎、呦， 哭着跑回家，结果爸爸给我送回了学校。哎呦，现在老爸已经走了28年了、 哦、是吧， 还是会怀念小时候的时光啊。 冬日苏雨说，看见今儿的照片了，哎呀真是，你看你们每天上班真辛苦，上节目真快乐，太幸福了，羡慕你们，不要不要的， 不要不要的、 啊、 没关系，您常听你也挺幸福的 是 吧， 希望您常跟我们进行互动，是不是啊，来聊聊有关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而且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也挺好的，是不是？然后拼音说，回忆起开学的故事那真是满满，记得2年级开学的第一天，穿上自己头天洗得干净的衣服，戴上压在枕头底下平平整整的红领巾。 哦， 那时候 对对对 啊，红领巾，而且那时候好像就是压在枕头底下，那玩意儿能使熨斗熨， 红领巾是可以的， 能熨一下， 对，因为它是丝绸布料的。 哎，早年间还是纯棉布的。 您是几年级戴上红领巾的？ 1年级吧。 1年级、哦、 啊，我是第一波， 第一波呢， 啊、特别好，特别优秀，优秀。然后拼音还说，背上小书包，一蹦一跳的迎着朝阳，听着小鸟的叫声，高高兴兴的上学去。有首歌不就这么唱的、 嗯？背着小书包，什么？ 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哎，唱的真好。 你听过这歌吗？ 我觉得您唱的比说的好。 嗨，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说的比唱的好听，是吧？ 是吗？是吧？ 啊，然后虽然自己梳的头上的小辫子一边高一边低，中间的叶儿也分偏了，但是心情特别激动，充满了对新学期的期望。 那是、 哎、 开启新的人生了、 哎，一定多学新知识，取得好成绩，新的开始有新的寄托。祝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充满充实快乐。 嗯， 哎，你自己梳小辫吗？ 我从小都是自己梳的 啊，真的吗？ 而且吧，因为我看不见后面，老梳歪了 啊，你也梳歪了啊？ 对，然后我班同学就说：“你那个辫儿为什么常歪呢？” 为什么呢？就是看不见。 对自己看不见， 我下回教你一招，你就是拿手攥着自己的小辫上学去，就不会让人看出来歪了。 那我要上体育课想蹦蹦跳跳怎么办呀？ 拿蹦蹦跳跳不沾手，拿手辫手攥着小辫， 那人以为我残疾了呢。 不不不，人家说小辫子永远在自己手里攥着。 那我得拽，不能拽自己的，得拽别人的。 今天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和我们来聊天，那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 嗯， 其实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呢再一次强调一下啊，您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会把我们的一些业余生活呀，包括我们节目外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小插曲花絮啊，发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加入的方式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入群两个字啊。另外呢我们在群里边也会发一些我们的直播的照片啊，不定期的啊， 这些照片都是经李凯老师手的 啊，是吧？ 嗯，每天他的工作很多，还得照照片P 照片。 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于飞，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 2021， 明儿见， 拜拜。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扇上飘着均匀大骨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儿，青花瓷罐滚着卖洋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儿吹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Pen me 万神，万米叠神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暴毙催杀人。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烟雨全部被遗忘。 说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香。 当老城边的夕阳回荡波浪花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跟山来的蹲着蹲累了。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叫一句八哥是倍儿有面子。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走伴儿，哼，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噱头是非常的纯粹。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小一只 go go go go 不理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自身。 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小一只 go go go 够不利的门脸 check check